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了，各位，又是一个早晨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又是一个非常晴朗，不是非常晴朗的一天啊。今天又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周中的日子，但是呢会让人觉得一出门天气阴阴的，有一种不是特别舒服的感觉啊。 嗯，因为这两天呢最高气温差不多都有35-36度左右，大家体感都觉得很闷热，感觉好像提前到了夏天一样。 是有一种这个全身呢都不知道该往哪边躲，然后呢有一点小小的桑拿天的感觉。 不对，我刚这句话说错了，已经到夏天了，提前到了盛夏一样。 盛夏一样啊，但是反正呢我觉得全身呢会有一点点不停的往外冒汗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周中这一天呢再汗流浃背的时候，我们应该用 rock and roll 的精神来迎接这一天。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王力宏，摇滚怎么了。我是万纳斯来，据王力宏带来的摇滚怎么了 Rock and Roll。 上午的7点04分，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发现呢这个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朋友们呢，现在呢就开始关心起我们的这个状况了哈。高涛说小鱼的这个感冒好一些了嘛，但是你看聊到我的时候，小霞就说哎，感觉郭鹏没睡醒，会要不要这样，我觉得大家哈。 但是郭鹏用一首歌把你叫醒了，刚刚那首摇滚怎么了，如果你没有介绍说这是王力宏的歌的话 话，我就想说王力宏怎么了？ 对，王力宏最近怎么变成这种风格？反正自己也确实是跨界挺多的。 哎，你觉得有没有像嘎啦乐队的那个？对啊，追梦赤子心最后狂吼的那一段。 我跟你说，本身呢，你要说把一个人的演唱风格比作追梦赤子心的话，算是对他的一种褒奖嘛，对不对？但是把王力宏放在这个地方，感觉好像有点违和的感觉哈。 嗯。 好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稍后回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我觉得可能跟刚才这首摇滚的感觉还多少有点相似的意思啊。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这两天气候多变啊，很多朋友比如我就已经中招了，所以要提醒大家，受暖空气的影响呢，今天夜间以及明后天本市会都有一些阵雨还有雷阵雨的天气，出门记着备上一把伞。其中呢，今天晚上局部地区会有短时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所以交通出行会有不利的影响，大家外出最好备上雨具，出行的时候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好，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呢，有阴天的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呢，多云渐阴，北部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那么大雨呢，马上就要倾盆的落下了啊，请大家来做好相关的一些防范的准备啊。当然呢，刚才静宇已经现身说法了，说自己的最近呢就已经开始沾上感冒了。 现身说法，给大家一些警示作用啊，别学我。 是的，大家要注意多多的保重自己的身体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实际上呢是这个跟我自己每天要做的一个单元是有关系的啊， 是 早安快跑。 而且我觉得也是给我一个很高的建议，就是我在今年开始哈、频繁的有生病，所以我在觉得说，哎，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应该就是缺乏锻炼。 对，我觉得你平常还可以啊，不是经常跳交谊舞吗？ 广场舞好吗？ 对，广场舞。但是好像这个运动好像没有给你带来特别多的身体上的一些 改变。就我觉得还是得规律性的，然后对于健身有一些帮助的，就是这样才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抵御一下病毒的入侵。 是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最喜欢做哪些运动，为什么喜欢，而且呢本身我想说把这个运动框到夏季嘛，但是我后来刚才一想，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原因，一年四季其实都应该去做运动，所以不应该紧紧的框在夏季。哎，今天呢我们就要问问大家最喜欢做哪些运动，为什么喜欢啊，不妨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哈。 是 你最喜欢的运动。那 各位已经希望来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今天有朋友问我说，哎，金鱼今天怎么签到系统感觉一直打不开，是不是出状况了？可能就是网速的状况， 网速的意思， 这边是没问题的。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是熊板板，第二名是王景炎，第三名张了张，第四名是天使，第五名是军哥。 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签到排行榜呢也是你运动手速的一个象征哈。第六名呢是雪莲，第七名是星星 Army， 这个第八名是阿乐，第九名是 Old Man， 第十名是云。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但是你知道拼签到手速的话是没有办法增强机体抵抗力的。所以还是来告诉我们你最喜欢做哪些运动，为什么喜欢呢？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中。 哎，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啊，听这个前奏是不是就觉得满满的正能量？反正我这时候如果是运动在听这首歌曲的话，我想我会忍俊不禁的笑出来哈。 这是我在 KTV 最喜欢做的一个运动了，就 是 跟着跳。 来听听阿雅的壁花小姐。 日本今天一打而光，因为最近爆冷，你会邀我今晚热力开场，先疯狂的 shopping， 亮片洋装买个一打，再立双高跟鞋，摇摆舞姿绝对火辣，敷个脸保湿面膜 ，Oh my face， 轻盈肌肉洗好头，柔柔亮亮泡个澡，闪闪动人，再画个彩妆亮粉打底 ，Pretty baby 魅力四射，自己都喊哇哦，推开窗吸取太阳热度，信心指数狂飙上扬 ，Party 开闹有我登场，无敌也先跳，啊哈哈哈哈 ，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美男子都为我倾倒，苍蝇在身边绕啊绕。没时间一一招呼号 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热舞的风采太美妙，没有谁能比我花俏，金城武夜手会点到， 我恰到好，小鹿在乱咬，等不及热烈开跑，快走过来快走过来，我心里碎碎念着，走过来了走过来了，朝我步步逼近，一转身却绕过我，直接走进隔壁男生厕所，原来我只是躲避话，大家都笑我。 赶上最后一句是吗？ 我一直在等你 Q 那个点啊，结果你最后就只要你最后一句、啊、 我没找着歌词，对不起。 是这个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来自于这个阿雅的壁花小姐，我也记得这一句、嗯、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美男子都为我倾倒， 对对对，苍蝇在身边绕啊绕，没时间一照顾好你知道我每次在 KTV 唱的时候唱完这一首一定是大汗淋漓， 是 因为阿雅的那个动作很简单很易学，再加上那现场的那个氛围哈、嗯、 对，就所以呢如果你下次跟我一起去的话，我准备用一首套马杆来对付你 你打算怎么运动一下 对啊，就是反正也得运动一下嘛。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做哪些运动，为什么喜欢，把你的答案加上这个自己想说的话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说你最爱的运动是什么哈。稍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能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菲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使用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万元置换补贴，详询大众汽车北京中心6754-9988。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fight the world, I fight you, I fight myself. I fight God, just tell me how many burdens left. I fight pain and hurricanes, today I wept. I'm trying to fight back tears, flood on my doorsteps. Life we live in hell, puddles of blood in the street. Shooters on top of the building, government aid ain't relief. Earthquake, the body drop, the ground breaks. The poor run with smoke lungs and scarred face. Who need a hero? Hero. You need a hero, look in the mirror, there go your hero. Who on the front lines at ground zero? Hero. My heart don't skip a beat even when hard times bumps the needle. Mass destruction and mass corruption, the souls of suffering men. Clutching on deaf ears again, rapture's coming. It's all a prophecy, and if I gotta be sacrificed for the greater good, then that's what it gotta you be. You won't pray for me. 盆栽哥的 Weekend 以及 Kendrick Lamar 带来的 Pray for You。 如果你前段时间看过大热的这个黑豹的话，我想这首歌曲你一定不会陌生哈。这首歌曲呢反复的也在那个原声带当中的是反复的出现啊。 今天咱音乐秀想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最喜欢做哪些运动，为什么喜欢呢？ 那这个运动呢，我觉得可以是比较宽泛的，大家可以不仅仅限于自己平常经常去运动的方式啊，你想运动的方式我觉得也 OK。 我们来看一下，古人小辉说，我喜欢在健身房里跳健身操，超级能出汗，而且呢音乐都很流行，一大帮人一起陪你出汗，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快哈。 哎，真的，我每次在健身房的时候，然后听到他们循环播放的音乐，就有一种恍惚我在听早音乐秀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播放的那个就欧美流行的那种蹦子大字蹦子大字，经常就是我们早上会选择的音乐。 是，那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哎，你的这首蹦子大字不如我的好听？ 对，会 特别有一种冲动上去给他 换一换，想给他拉个歌单，你知道吧？就 DJ 上线，就觉得说来来来，我来做 DJ 好了。 对。但是我估计健身房应该会非常欢迎你去给他换个歌单的啊，反正又不花钱，对不对？ 要不要再帮我续个季卡？我就更开心了。 是，另外这个来过、路过、走过啊，应该是这么读。好像发来的是火星文啊，他说运动呢毕竟是搏击啊，虽然说我是女生，但是我觉得搏击可以抒发情绪跟爆发力，最主要的呢是全身都能活动上，塑形的效果特别好哈。 今天我们一提出这个互动话题，我就算准了有一位听众朋友一定会来报道，那就是特洛伊。 我也算准了。 是，他的健身爱好啊，那就是撸铁。他说从一个瘦子坚持十几年，终于练成了别人眼中的胖子。 对， 这话我没念错哈，真的是从一个瘦子坚持十几年练成了别人眼中的胖子。 特洛伊一定不是穿衣这个显瘦那种类型，因为我估计他肌肉块已经练得很大了。 对，他练得挺块的，之前跟我们发过照片哈。也可以分享你健身的这个照片到早安音乐秀的粉丝圈，让大家一起看看。 是，我觉得特洛伊的这个审美肯定跟我们普通人是有些区别的。当然呢，我觉得大家也 可以，什么叫他的审美跟普通人有些区别？ 不，我其实说的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如果撸铁的人撸的比较多的话，实际上他是会让自己的肌肉块变得更 大。你知道普通人也并不会觉得说那个会怎么样，就只是觉得说哦好夸张，我达不到。 对， 就还是美的，就承认它是美的。 好吧，我达不到，他当然非常能达，非常难达到了哈。但是我觉得下面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比较容易达到一点点。 年，因为最近呢，这个英国已经有家健身俱乐部呢是推出了户外跑，边跑边看电视的课程，希望鼓励更多人参与内容。你听着好像感觉很高科技，是不是？但实际上知道内容的话，会有点忍俊不禁的感觉。 对，这个健身房推出的课程的名称叫做 PTV， 客户呢可以提前从三家公司选择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那上课的时候呢，私人教练就在前面跑，然后你后背是一块屏幕，然后客户就带着无线耳机跟在后面。就是你如果想要这个电视观看的效果好，你必须要跟上教练的节奏。 对，幸亏是无线耳机啊，如果带个有线耳机的话，有可能感觉有点拉着跑，对，拽着跑了。当然呢，这个是源于一项调查了，调查显示呢，四分之一的英国人呢不做任何的运动，原因是腾不出任何时间。另外一方面呢，五分之一的英国人一周看电视31个小时，还真挺能看的哈。 对，就给他们结合起来。我们昨天跟大家说了，走路的时候啊，开车的时候啊，不要看手机，那电视肯定是更不行了。 对。 不过健身房呢，就给这样一个创意来结合起来了，就你在运动的时候呢，放上你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想要看得更好，那就只能跑得更卖力一些。 放学了之后呢，我觉得可以去做做运动啊，去健身房的这种运动，跟着私教一起去看电视这种方式可能不适合每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放学的时候去跑一跑是适合每一个小朋友的。来继续听到的是王琴林带来的这首歌曲《放学了》。 知道我的未来属于哪一刻，美丽的老师告诉我，有个老头没完没了监督我们上课，死记硬背外加纸条还是不及格，很期待高考的那一刻，也许考完就自由了。我们放学了，我们自由了，美丽的女孩我们要见面了，真的放学了，亲爱的爸妈我走了，我要开始管自己的生活。我们放学了，我们自由了，美丽的女孩我们要见面了，真的放学了，亲爱的爸妈我走了，我要开始一段自己的生活。星点点，而我还在上课，微信四溅，东张西望，粉笔头打醒我，也不知道放学之后能否站到座，亲爱的老师告诉我，还是学生就意识到时间靠紧迫，铃声一响，看着手表，我还没约会呢，虽然我心里抱怨着，但离别还是舍不得。我们放学了，我们自由了，美丽的女孩我们要见面了，真的放学了，亲爱的爸妈我走了，我要开始一段自己的生活。我们放学了，我们自由了，美丽的女孩我们要见面了，真的放学了，亲爱的爸妈我走了，我要开始一段自己的生活，我要开始一段自己的生活。我们放学了，我们自由了，美丽的女孩我们要见面了， 放学了。每次一到呢，这个快到暑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呢有这种毕业的离愁别绪啊。但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却有一些不一样的一况味，因为他说的是放学了，我们要自由了。你看，一看这就是坏学生比较喜欢的这种一种方式、啊、 也不一定啊。现在的好学生放学了之后自由了，就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比如说爱好啊， 嗯， 比如说练琴呐、啊，或者说学轮滑呀、啊，等等等等。 学轮滑还好，练琴我觉得算是爱好嘛，尤其小孩子的时候，基本就是被逼着上来的嘛。因为我作为一个琴童是这种感受了哈。 但是还有学想学吉他的，像很多男生，我觉得学吉他这个不是被逼，就是自主。因为到了一定年龄，觉得自己需要掌握一些撩妹的本领。 哎，你怎么感觉变成了我们的军师一样哈？你的阵营应该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啊？ 那你知道采访过很多歌手，然后他们都在说您，哎，当时为什么要学琴？就觉得说，心仪女孩子注意啊，我学习又不好，又不会打篮球。 嗯，最后呢，反而变成了一项自己非常非常好的 谋生的工具。 是，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由周全执导的电影《西小河的夏天》将于5月25号全国公映了。这个影片呢，上个月接连入围了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瞩目未来的单元，以及呢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还是挺厉害的哈。 嗯，之前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呢，给大家介绍过哈，这部电影是拍了4年，大概的讲述的内容呢，就是1998年的夏天发生在绍兴老台门3代人之间的故事。而且影片的演员也都是实力派，主演张颂文和谭卓之前曾经在娄烨导演的《春风沉醉的夜晚》当中有过合作，而且谭卓还因此提名过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嗯， 那这一次呢，两位是2度在电影当中饰演夫妻。 嗯，还是挺厉害的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由周全执导的这部电影《西小河的夏天》。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的是李荣浩流行歌曲。 我听说对不起也算是个约定，能不能在一起都没关系。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翻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的，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好想换新车，可咱这旧车卖不了多少钱了吧？ 别担心，现在去沃尔沃 4S 店可以原值置换 XC90， 是豪华7座 SUV 哦。 真的？原值置换？那还不快去？ 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流量又没了， 办理北京移动不限量啊，原有套餐最低价10元即可办理，全国不限量，再也不担心了。 还有这种操作？ 赶紧发送全国不限量至10086办理吧。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

亮颖带来的身体语言，前两天呢刚刚看过他的演唱会，但是好像没有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可能已经被他遗忘在这个演唱会的曲目之外了，但我觉得跟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合适。你最喜欢哪些运动？为什么喜欢？这个有很多朋友已经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他们的答案了哈。 你的身体表达出了什么样的语言呢？很多朋友提到了篮球这一项哈，像风他说爱篮球没有理由，还有 A 说我喜欢篮球啊，原因很简单，因为科比，而且也很出汗。 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篮球还是很帅的啊，就像这个这两天比较大火的周杰伦，当年早年呢是非常喜欢打篮球，在第一张专辑当中其实也是放过一些关于篮球的影像啊， 主要是还专门拍了篮球主题的电影。 对，所以篮球这项运动确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酷炫的。一会儿我们也会跟这个做一些小的结合，因为最近呢篮球的这个 NBA 的总决赛打的也是如火如荼的哈。再来看一下十月妈咪说，我坚持了小一年的瑜伽，没有特别的事情会坚持每天做，现在已经可以批个一字马了，哇太厉害了，佩服佩服啊。 对，这个韧带拉的还是很不错的。 是，他说一周呢有三次左右的游泳，一个小时1500米，快40岁的孩子妈精力无限哈。 点赞点赞。 是，这就是因为你前面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给自己身体带来的这样一些变化哈。 对，那有孩子的妈妈们呢还要更加的注意一些运动，有强壮的身体才能够更好的照顾自己的小孩。 嗯， 接下来我叫另一个人出来点名表扬批评一下了。 谁？ Victoria 上周日的时候参加了母亲节的特别活动哈。 嗯， 他是有两个宝宝，那天是带着妈妈跟婆婆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是很温馨。 他说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游泳。 为什么呢？ 你听到这觉得还不错哈，游泳健身塑形嘛。 哎， 而且还是非常好的一种游泳有氧运动的方式。接下来补了一句，我觉得在水里泡着老舒服了。 因为熟悉静鱼的套路，你就知道前面捧得太高的话，后面一定会有个大反转。 哦，这不是我的套路，这是他自己说的，这赖不着我。 但我跟你说，实际上这个真的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这种心声，因为我们很多人这个去游泳呢，你像我当年，回来之后，你听起来感觉还不错，就是游了10个来回， 嗯， 对，游泳池游的还不错，对不对？ 但实际上10米吗？ 不，那倒不是，大概20几米、25米、30米左右。但实际上10个来回呢，我们是花了3个小时，就是每次游过去一次呢，然后我们就在那边 聊会儿天， 聊个十几分钟， 嗑会儿瓜子儿。 嗑瓜子儿不合适了，但聊天还可以哈。就是确实觉得这个，我们把游泳池那是当成了这种泡澡的地方哈。 给你介绍一个小朋友，学习认识一下哈。Ori Gutan 这应该是自己的小孩儿，他说我今年10岁，我最喜欢游泳了。 哦， 我每周1、3、5都要和爸爸去游泳馆游泳，每次1500米。 每次1500米是吧？看来这个早安快报这节目还得多做一点啊， 让郭鹏叔叔学习你一下。 对，让我继续能够把这个身体素质来提高一下啊。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种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你最喜欢做哪些运动？为什么喜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音乐的消息。近日呢，金志文呢亲自创作的轻摇滚风格的单曲《活出色彩》是全网上线了啊。 嗯，节奏轻快的这首歌呢，是唱出了时下忙碌的社会还有快节奏的生活带来这种压迫感。但是呢又提供给大家，只要你心怀热爱依然向上，有这样积极的心境，那么就会给你带来一种非常暖心的安慰和能量。 嗯，金志文自己说呢，生活从来就不是孤独的两点一线，更不是纯粹的非黑即白，往人生的路上寻找那些丰富多彩，有梦就不要留下遗憾哈。但是我们知道呢，实际上金志文呢在刚刚来北京的时候也度过一段比较艰难的这种北漂的生活嘛，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写出活出色彩的他呢，应该来说是给自己呢有一些真的在这个人生况味当中的一些体验。但是我觉得金志文的优点就是总能够在逆境当中还找到一些梦想的力量。 对，他的歌曲都很正能量啊，给大家打气，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想象当中的样子。来听金志文的新歌《活出精彩》。 阳光总会一路不满，心怀感受 来自金志文，活出色彩。那首《远走高飞》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就是金志文的嗓音好像很难去模拟，所以呢，你如果去点播他的这首《远走高飞》的话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唱出来的味道会有点怪怪的哈。 金志文最近很喜欢那种轻摇滚的风格哈，这首新歌《活出色彩》，还有之前你提到的《远走高飞》，都还蛮有个人特色的。 是。 那今天呢，彩云乐秀也想跟大家继续聊一聊，你最喜欢做哪些运动？为什么喜欢呢？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心有灵犀，真的是一件很难去说明的事情。像 爱度 他说，哎呦，好久没有参加你们节目互动了，但是呢，我觉得我今天早上特别巧，我就发了一个就是跟健身有关的照片，感觉我们就是心有灵犀 啊。对， 他发了一张对自己在这个健身房在游泳馆说偏爱有阳光的泳池，这个还蛮不错的。 刚发完就发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跟这有关系哈。 他觉得说游泳真的非常好，自己已经坚持有5-6年了，每次游个2000米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我 给了郭鹏扎了一刀， 对，这暴击啊，就是你知道，对我们这种泡澡的人来说呢，就听到大家游个1500或者2000米来说，感觉就是一个 impossible mission， 就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这个任务啊。 别再提你泡澡的事儿了，游泳池不欢迎你们这样的。 是。 再给你一个励志典范吧 ，Chris 玩他说，作为一个男生，我一再坚持的居然也是瑜伽，而且以将近30岁的高龄，你要再把这句话重复一遍吗？ 而且要以将近30岁的高龄。从去年开始跳爵士， 对，跳爵士舞了。其实没有什么为什么，只要自己舒服就好。所以我觉得运动这个事情也是见仁见智吧。你感受到自己比较喜欢的那个类型，就是你能够一直坚持下去的。毕竟乐趣才是最好的老师。 是的，太厉害了哈！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来发送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你最喜欢做哪些运动？为什么喜欢？来告诉我们。 早安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懂品味，懂节奏。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太棒了，99澳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大牌全合成机油99元小保养，包工包料，全市工厂店免费安装，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小微企业接电一申请二接电，平均7天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国网北京电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您省时省力还省钱。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4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影片呢，我是已经期待已久了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段来先说一下哈。 2018年备受瞩目的经典特工系列新作《碟中谍六：全面瓦解》，是最近发布了全新的特工集结版的海报。 本系列的灵魂人物 Tom Cruise 是携带着他的特工组的原班人马整齐亮相，重磅加盟的超人亨利卡维尔呢也是惊艳登场，直升机高空对垒则是向观众表明，他们还是那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碟中谍》的系列了哈。 是，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IP 了，所以从开拍起呢就备受瞩目。Tom Cruise 这一次再一次挑战极限，搏命出演，也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碟中谍六》呢，全面瓦解由美国的派拉蒙影片来公司来出品，7月27号将在北美公映。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你非常熟悉的那个音乐和旋律哈，来自于《碟中谍》当中的一首主题音乐《Take a Look Around》。这是他们加入到了 hip-hop 元素当中的一首全新的作曲改编，来听听看。 Like a gun. Look OST 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沉浸感啊，这个和平常的这种分成这个主题高潮的这样一种流行音乐可能表现形式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碟中谍当中的一个系列当中的一首主题音乐，所以呢我觉得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不过更多的精彩呢需要大家去电影院7月27号开始呢去自己去体会一下啊。 嗯，但是晚上如果听到这样的音乐会不自觉地陷入到紧张的情绪当中， 是 就更难以睡着了。 嗯，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我以前的时候真的是可能年轻吧，就扔到哪儿呼呼大睡。 以前可能年轻，现在有多老哈、啊？ 现在真的会认床，就如果不是自己熟悉的环境的话，就会翻来覆去，非常的难睡着。 嗯，确实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自己的人也是这样。但是最近呢，国际的连锁快捷酒店呢 ，Easy Hotel 在英国的格拉斯哥以及纽卡斯尔和克罗伊登的门店都会免费提供居家生活录音，来帮助人在陌生的环境当中找到一点点家的感觉，进而轻松地达到入睡的状态啊。 嗯，这套起到催眠效果的录音呢，现在包含日常生活当中的12种常见的声音，包括像狗叫、猫咪打呼噜，还有淋浴的声音，以及远处的这种交通畅行，还有轻声细语聊天的声音，以及包括像洗衣机、干衣机，还有洗碗机啊，就让你感觉好像你自己就是生活在家里一样。 对，就是家庭的这种场景感非常非常的充足啊。我在想，狗叫、猫咪打呼噜，这一看就是非常有爱的一个家庭。酒店呢是依据了一项客户的满意调查，选定了上述的居家的生活声音啊。当然呢，一名发言人说，你没发现吗，听洗衣机或者是吸尘器这种运转声虽然不够阳春白雪，但是却很快的让人能够进入到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啊。 没关系，只要让我能迅速的睡着的话，做下里巴人也没什么关系。 是，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呢，这个睡觉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旁边不要有人在旁边吵，真的是有一种状态，就是跟袁娅维接下来这首歌曲很像，别废话了哈。 擅长情话催眠警报、接同时开拍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套，锁定目标，给你流过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 Don't you 情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都反对无效，都拒绝偶然，别让我哭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懂就 OK， 是来自于袁娅维的一首单曲别废话 Don't Stuck。 我知道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也是比较适合添到你的这个运动歌单当中的，因为我觉得它的节奏还是比较轻快的哈。 嗯，别说话了就跑吧。 嗯， 再多的解释也没有用哈，比如说哎呀我太累了，我游一圈我就要在泳池旁边聊会儿天。 嗯， 其实你就是在泡水。对，郭鹏我说的就是你。 完了，这变成一个梗，彻底彻头彻尾变成我今天的一个黑点。我如果这周不去进行一次这个长达1000米左右的游泳的话，我觉得有点对不起。 长达1000米，刚刚10岁的小朋友都说每次游泳是1500米起。 是，所以呢，你要原谅一个胖子，就是刚刚开始接触运动的时候， 慢慢来 嘛，对不对？ 是，还有像纯净的心，他也说了，走路，我会选择这样一项运动，因为入门很容易啊，坚持容易，实现容易，那么就从每天5000步起吧。 嗯，旭旭伤心小的说羽毛球，因为可以光明正大的放坏。我在想怎么放坏呢？ 对啊， 估计就是把这个球往别人身上打是吧？哈， 这不好啊。 嗯，那还得有技术才行，不是你想打着就能打着的感觉哈。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呢能够告诉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今天的早晨都有点轻摇滚的感觉，都是跟运动有点关系的，能够让人热血沸腾的，来自于苏打绿的漂浮。哎，这不就是挺暗合我刚才在游泳池的那种状态吗？就漂浮着呀， 长达1000米，今天起哈。 天的情歌放到午夜，痛了点，你的画面渐渐浮现，脆弱的自恋摆在一边，我试着跨越极限，流泪的心愿妥协都实现，把握每一个冬天，穿越全体身体和指尖，藏不住你出现顽强的脸，就让我沉醉在你的耳边，当你看我的瞬间， 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说了半天如火如荼的总决赛，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 Curtis Blow 在70年代就送上的一首单曲。如果你是一位2K的篮球游戏迷的话，你对这个旋律也完全不会陌生，来自于他的 Basketball， 享受篮球，享受体育。歌曲来自 Curtis Blow 带来的 Basketball， 也是因为呢这两天呢马上就要有这个持续的这个东西 NBA 的总决赛了哈。当然呢我觉得另外一位我们刚才说到的歌手呢也是非常喜欢篮球，他最近呢应该也在家里在看篮球，不过 但是你 他的新歌应该是更加引人注目一点啊。 对，但是你刚提到了 NBA 啊，就必须要提到我们跟听众心有灵犀并且巧到不行的这样一点了。 怎么呢？ 不二是我停红灯的时候正好听到了 Running Time 在讲 NBA， 一抬头我前面停下的车牌号是 NBA， 拍了照片给我们，真的是 真是这样 NBA 哒哒哒三个数字， 哎，很有意思啊。所以呢这个确实的巧合是无处不在。今天我们说到了运动这样一话题，也有朋友呢刚刚发了一条这个朋友圈呢也是在讲运动啊。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周杰伦的新歌这两天应该也是，如果你看朋友圈的话会刷爆朋友圈了吧。 现在是北京时间8:08，胡静在北京时间8:04的时候发到后花园当中问我说，金鱼这两天播杰伦的新歌了吗？就是这么巧哦。 不要这么巧哈，但这首歌曲如果你最近听到的话，我倒是想问一下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啊。 我觉得网上一波接一波的吐槽已经很好玩了，就即使你还没有听的话，你都会觉得说大概对于这首歌有一个自己心里的印象。 就是会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那 杰伦呢昨天呢也是自己亲自是回应了一下大家对他这样的一些质疑，比如说歌词很土啊，或者是这个什么胸肌怎么靠啊，感觉不能理解。杰伦自己呢是这么说的，说听歌呢不用太认真，爽就好了，有教育意义的教科书我都写过了，所以为什么不能来首轻松的歌曲呢，对不对？ 但是还是挡不住歌迷一波接一波的跑到方文山的这个微博下面去留言哈，你快来帮帮杰伦吧。而且呢这两首歌的这个名字啊，就现在的这首不爱我就拉倒，以及之前的那首等你下课，也被大家串起来来讲段子了。 怎么说， 他就是现在男人真的是男人心海底针呐。前两个月还在等你下课，现在已经不爱我就拉倒了。 我们来听听这首新歌，来自于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把你手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身体不想冒，不想被套牢，他都快抱，真比我好，你幸福就高，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 秀上班，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就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纪念金条吧？哪里买到的？ 当然是中国银行了。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银行合作伙伴，品质有保障，权威发售最靠谱。 08年奥运金条我错过了，这次可不能再错过冬奥了。 哎呦，那您可得抓紧了，有的稀缺产品全球仅2022套。 好了，不说了，我现在赶紧去中国银行预定了。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了，欢迎回来，8:22，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们继续呢跟大家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你最喜欢的是哪些运动，为什么喜欢啊？其实大家呢还是提供了很多的不同的一些答案给我们，比如说像网球哈，这个跟同合金呢说，两位主持人早安，我不太喜欢肢体接触的运动，所以喜欢网球。那你知道呢，像网球啊，包括排球，包括羽毛球、乒乓球，这都是隔网相对的运动嘛，所以呢不会直接有肢体接触。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损耗，因为隔网的运动相比来说呢，它的运动的这个能力就要比较强，因为它经常会有脚步的动作跟移动啊。 嗯，但是我想问一下，根根铜怎么合金呢？银铜合金了， 那银铜合金是吧？ 哈，对，他说这样的运动啊，不仅可以让他挥汗如雨，也可以体验到竞技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忘记烦恼跟忧愁。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 哎，是的啊，这个。工业艳敏的说，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跳肚皮舞，我喜欢那个音乐异域风情，最重要的是减肥。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很多运动其实不见得减肥了啊、就是、 哎，这个真的是减肥，就我有练过、所以呢他也向孤鹏发出了邀请，要不要试试啊，试试跳肚皮舞。真的 这个肚皮呢就是有了，这个肚皮舞呢就不敢轻易去尝试了。你想想这么大个肚皮再甩出来多可怕是吧，感觉全是油的感觉。 哎呀呀，你不能做细节描述了。快快快，我来给大家换一个哈。 是 美秀阿蒙他说，早啊各位，我上学时候的朋友都知道我以前对体育运动有多么厌恶、最不擅长的就是跑步了，跑800米啊就跟死过一次一样，只要听到要测试长跑就特别恶心。但去年开始不知怎么的就爱上了跑步，现在基本每周3次6公里吧，简直不可思议。 嗯，跑步可能是那种跑的时间长之后呢，你可能在一定的起点之后反而会感觉到很大的这种爽感的一种运动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坚持去跑步。我最近呢也开始了这种跑步的过程当中，所以呢虽然呢现在体重有一些轻微的变化，但是呢总体来说我觉得可能会让自己对于跑步这项运动会理解得更加深刻一点点了哈。 嗯，他刚刚提到哈，上学时期的朋友都知道他不太喜欢体育运动，那现在呢爱上跑步的你，再见到以前的同学，哎，他们还会认出你现在的样子吗？ 嗯，是的。所以呢这个啊，以前的同学到现在如果看到他变化很大的样子，真的有可能会认不出来，对不对哈？ 对，但是作为另外的一个行业的同学是绝对不可能认不出来彼此的。 嗯，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演戏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哈，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是， 那么首档以戏剧学院的明星为学员的综艺节目叫做《青春同学会》，5月19号开始就要在东方卫视开播了。 嗯， 这次呢，他们将召集国内的三大戏剧名校：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当中的一些明星学员，带他们回到充满青春气息的校园当中，完成一次高难度的公演挑战。 嗯，他们应该也非常愿意回到青春时候的往事啊，像中戏的87级的同学徐帆、陈小艺、胡军、李洪涛，以及上戏的04级同学陈赫、郑凯、王小晨、王文娜，这些人呢都会一同亮相，追忆一下他们自己的青春。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王凡瑞带来的这首歌曲《青春》。 慢慢丢失着青春，都无法追回那溜走的岁月，这倒一样的时光，它催我老去，让我变得丑陋，变得丑陋，幻想依旧伟大，我已不再是什么英雄，我已成熟得像个老者，

俏皮的气息，在暑气冲刺的季节里，你晶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血沸腾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 来自萧敬腾带来的一首《海鱼恋》。哎，我们的早安秀的花园当中呢，吃肉的神仙说《海鱼恋》老萧喜欢这歌里面的鼓，听得还挺仔细的哈， 敲得特得劲儿。 是啊，不过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来想一想，在这种歌曲当中是不是能够做什么运动。哎，你看我这个每天做早安快跑之后呢，现在有点癔症了哈。 对， 就是每次听到这种快节奏的歌曲就在想，哎，能配点什么东西好呢？ 可以拿来做早安快跑当中送给大家做这个跑步的歌曲。 没错， 你最喜欢做哪些运动呢？为什么喜欢？很多朋友已经来到早安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了。翠翠啊，刚刚跟我们说，我也特别喜欢的就是快走和游泳，每天坚持7-8公里，坚持3年多了。 快走啊，快走坚持7-8公里，你要是游泳游7-8公里，那真的是比刚才那两位还要厉害一些哈。这个吃肉的神仙的说，我最喜欢的是听运动，听着音乐匀速健步走，持续瘦身塑形还不易反弹，关键的是没有剧烈运动的疲劳感。但我觉得说实话，你如果一点都不疲劳的话，我觉得这个塑形的效果应该不会很好吧。 这个也看个人的一个身体的状况了。其实有的人觉得说，哎，我只要出汗了就一定能减肥，有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大汗淋漓，但其实还是要坚持一个运动的度，因为如果说太过于就 push 自己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运动损伤。 那我知道我最爱的运动是什么了，蒸桑拿。 我以为你要说在水里躺着， 我不能老 在 水里 泡着， 那我就真是泡着了，那就连飘都不算了。 泡完了之后出来蒸桑拿， 妈呀，这 那觉得郭鹏你应该皮肤很好吧？ 对，不，这跟我这个每天早晨倡导的这个早安快跑的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啊，是不是哈？ 健康的生活方式，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你最喜欢做哪些运动？为什么喜欢呢？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式的互动电影哈。观看影视作品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不满意结局，比如说这两天有一部上映的大片，我就不说了啊。 哎， 对，定于18号呢在线首映的新片互动式电影短片愤怒的河流呢，或许能够满足不同观众的需要，因为这部电影是根据观众的不同反应呈现出了5种不同的结局啊。 就是说观众的这个不同的反应在你观看的过程当中是被捕捉到的。 对， 这电影的放映的过程跟普通影片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奥妙在于你在看的时候啊，它能够根据这个眼部追踪技术和人工智能来评估你在观影时候的关注点还有关注时间的长短，然后呢从5条故事线当中挑选一条最符合你兴趣点的来呈现结局。 这感觉是人工智能的电影啊，这类呢，这会类似根据这个情节发展呢，出现出不同的结局的电子游戏。 不过呢，不同结局的表现呢，不是通过遥控器来控制，而是由观众的表情来决定的。但我觉得如果我 太好了， 对，我去看的话，我应该会刷五遍吧。 就赶快给不，但是他你刷五遍可能出现的还是同一类结局，因为他不是通过遥控器控制的，他是根据眼部追踪技术和人工智能来评估的。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组织大概最起码十个人左右，咱们一起去看， 对，然后出来再分享一下，后来发现都是你的朋友，大家看到都是同一种结局， 好吧， 兴趣点都一样哈。 是， 希望这个新技术谁能给漫威邮寄一份，谢谢。 好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讲男讲女》啊，看到这个男女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样一些不同？但是我觉得漫威的那个结局，我也觉得需要稍微修改一下了，真的看得还挺幻灭的哈。 女的事深究无意义，或有可能慢慢地去摸索变成事。叫人坐不安心怯慌，明没耐性预计失望，只想我与他吃和喝暖极睡到不见阳光。 谁亦说得意，得过在反思，共他的相处如像对子， 谁亦有本事恋到傻痴痴，若你坚持善用在你心那份同志。别讲起恋爱这课题，我不需跟你一般见地。而其实恋爱中，我和对方亦无法分出胜利。假使只愿每刻讲道理，也枯死， 忘记照顾眼口耳鼻，就当真假游戏，场中各施各法术与秘技。早已不记得，有时与他怎风雨癫，现时面临晚歌。 其实有些事不说便不知，或者不该说。 爱是怀疑， 爱是怀疑， 还是你不知，恋到傻痴痴，没法解读浪漫后再相处是何事。 如讲起恋爱这课题，我不需跟你一般见地。而其实恋爱中，我和对方应没法分出胜利。假使只愿每刻讲道理，曾经也枯死。 个招呼。

来自于 Proof Daddy 老爹吹牛老爹的一首单曲啊 I'll be missing you 也是算是一首老歌了，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它的这个旋律型和走向啊，真的很难想象在20年前的这个 Hip Hop 是这样唱的啊，跟现在的 Hip Hop 一听感觉恍若隔世的感觉，对不对哈、啊、 这是 Hip Hop 吗？ 对， 你确定 你没有听出来这是一首 Hip Hop 我就没听，我以为是那种节奏慢摇你知道、 或者 R&B 之类的东西哈、啊、好了，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一条比较让人心情会有点舒爽的 一条消息，喜欢漫画形象 Snoopy 的小伙伴们又多了一个新去处，因为日本的城市神户呢是定于8月1号新开了一家 Snoopy 主题的酒店啊。 嗯 ，Snoopy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这是美国系列漫画《花生》当中的主人公查理·布朗斯养的一个猎兔犬，也是这部漫画当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角色。 嗯， 那这次建的这个 Snoopy 的主题酒店呢，是在神户市的市中心，楼高6层，一楼呢是花生咖啡，出售花生黄油奶昔还有巧克力脆片奶昔这些饮料。 好饿！ 哎，3楼呢是花生餐厅。那我就不详细给你介绍了，你已经这么饿了哈。 然后4楼呢是想象，5楼是欢心，6楼是爱的主题，关注友谊和生命当中比较特别的人。 嗯，这些主题呢、其实都是客房的主题。 对， 就除了这个1层的这个饮品店啊，还有3层的餐厅之外，其他楼层呢是有18间客房的，只有18间、所以如果你打算去的话，要提前预定了。 嗯，感觉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会给大家介绍一些五花八门的这种酒店，什么什么漂浮主题啊、太空主题、snow 主题等等哈。 挺好玩的，朋友可以去拔拔草，但是费用还挺高的。 嗯， 每晚的住宿费用差不多折合人民币是1700多哈、但是是包含早餐的。 如果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来参考一下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跑步过去。 跑日本神户想什么？我还以为你要说大家可以溜个狗跑步啊。其实遛狗也挺就是减肥的，是、也算是每天的一个运动了。 静宇，你还真的是不走寻常路，你这条好像今天没有人说到哎，就遛狗之类的哈。 对，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这个运动的方式呢？为什么喜欢，这是今天早安约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啊。 嗯， 很多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五花八门的这种运动的方式，不管哪一种，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款就好了。 对， 而且呢要坚持下去。 嗯，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的本市还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夜间呢是有点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些降雨的一些分布，所以请大家来注意啊。 对，降雨对于空气当中的污染物有一定的清除作用，但这两天扩散条件还是比较一般的，雨后湿度比较大哈，再加上这个温度有不断的在升高，所以大家会感觉很闷热。 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呢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在曹芳的这首别样生活当中来告别今天的节目吧，明天再见， 拜拜。 心凉凉的又何必呢，刮起风了脚步一乱，电话一挂断，被子翻了摔碎了，起起落落，有每一种别样的生活，看似遥远，就在身边，看似遥远，就在身边。 左边，再右边。